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外国朋友，他的名字呢是 Brian。他几年前来到中国的广州，他把他眼前的中国广州呢记录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故事。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坐的飞机呢飞到了中国的上空，俯视着这一片广袤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十亿多的人口。之后飞机平稳地驶向了中国南方的省会广州。好，这是我们今天故事的开始。飞机慢慢地滑进了，或者说呢慢慢地驶进了这个区域呢，用一个词叫 glide， G-L-I-D-E， 但是呢用它的 ing 的形式 gliding through， 它往往呢是指那种飞行器的那种滑行啊，用这 glide 这个词，或者特别漂亮的一些雄鹰啊，一些鸟啊，在空中优雅的个飞行，用这个词特别的恰当。同时呢我们知道有一些运动呢在空中，比如说呢一些跳伞运动，或者说呢通过那些飞行器在空中跳跃起来，然后在空中滑行，都用这个词 glide 和 glider 哈，有来表示。所以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glide 在空中的滑行啊， gliding through the Chinese airspace， 在中国的领空哈，飞机在滑行。 higher up in the sky 哈，在高高的在空中。The plane hovered upon a gigantic and vast piece of land that is home to over a billion people. 那么提到了说飞机在空中哈，还有一个慢慢的一个飞行的动作，用的词是 hover, H-O-V-E-R, hover, H-O-V-E-R。 这词呢可以用来指飞机哈在空中的飞行，另外常用的呢是指我们说天上的那种雄鹰啊，在空中的飞行，用这个词更加的恰当哈。Hover upon a gigantic and vast， 这里面用两个词来表示这个土地的这种辽阔哈，会用这个词呢，广袤这个词。一个呢是 gigantic， G I G A N T I C， gigantic 这个词呢表示一个巨大的哈，非常的大。还有一个词呢用的是 vast， V A S T 哈，都表示大。同学们呢可以用特别用后面这个词 vast 表示一个区域哈，一个空间的大哈 vast。 同时呢这个词特别的正式，来形容呢比如说沙漠一个空间，可以用来指这个宇宙啊特别特别的大哈，没有边的那种感觉哈，用这个词 vast 特别的恰当。后面 piece of land 哈，就是说这一块土地，后面用的是呢定语从句 that is home， 它是家哈，是哪些人的家呢？ To over a billion people 哈，十几亿人的这个家哈，我们可以翻译成呢，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十多亿的人口哈，用这个词 billion people。Well， 同时呢，之后哈，这个飞机呢 smoothly 哈，非常平稳的 heading toward。这个词 head 是一个动词，表示说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车它行走的一个方向， heading towards 广州 China's southern capital 哈，中国南方的一个省会的城市哈，广州。好，那么之后呢飞机开始下降了，那么眼前露出了一片土地，那么同时呢看见了珠江哈，优雅的蜿蜒穿过迷宫般的高楼大厦，景象非常的壮观，他并挥手欢迎我们这些远方来的这些客人。好，那么看看飞机呢开始下降了。 The plane takes a dive， 这里面 D-I-V-E 呢它原来的意思呢是指呢跳水哈， 从空中降下来，这个 dive 这个词，但是呢这里面是指飞机的从空中哈一点一点的降落的这个动作，用这个词。同时呢前面有一个动词 take a dive， take a dive 之后呢，我们越来越清晰的看到了这片土地哈， and reveal 这个词， R-E-V-E-A-L 展示显示，往往呢能够说通过穿过云层之后能够展示出的这一片土地。这里面这一片土地呢，它没有用 a piece of land， 而用的是 a stretch， S-T-R-E-T-C-H， a stretch of land。 这里面这个 stretch 它往往指的说一块哈，一片区域的意思哈。同时呢后面 that showcase 展示出了显示出了哈 the Pearl River 哈，我们说这个珠江哈，这个广州的一个非常具有地标的这么一个河流哈， Pearl River beautiful， 后面有一个蜿蜒这个词哈。今天我们学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词哈，我们形容一条河流哈，蜿蜒哈，非常非常的美丽，叫 meandering， meandering， M-E-A-N-D-E-R-I-N-G， M-E-A-N-D-E-R-I-N-G， meandering 哈，蜿蜒的这个河流 through a maze of tall buildings。我们知道呢这个河流穿过这个城市，那么河流的两边哈立着很多高楼大厦呢，那么这大厦的数量特别的多，因此呢作者用了一个词叫 maze， M-A-Z， 像迷宫般的哈这些大楼哈特别特别的多， a maze of tall buildings， 然后呢 thus giving a magnificent view， 哈给出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景色哈，这是直译了。转一下呢就说景象非常的壮观。 We seem to wave us an expression of welcome， wave somebody a welcome， the wave W-A-V-E 表示挥手的意思，那么说 wave somebody goodbye 表示说挥手跟某人道别，而这里面是 wave us expression of welcome， 给出了一个欢迎的这么一个拥抱或者欢迎的一个手势，或者说一个挥动的手臂，就可以翻译成呢他呢挥手欢迎我们这些远方的客人。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 wave somebody expression of welcome 哈，表示说欢迎某人来到某一个地方。之后呢我们结束了在空中和机场去感受广州，感受中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在陆地上呢踏踏实实的去感受广州和中国了。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The experience with China in the sky and the China at airport was done、The experience 这个经历这个经验哈，在空中体验中国的经验呢 was done 完成了哈。那么 now and it was now time for me 现在该是什么的时间了， to discover Guangzhou and China I had come to see 哈，我来要看到要体验的广州和中国啊，这里面 discover 广州 and China。 好，那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因为从机场呢到所住的地方呢需要一段时间，那么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下了车来到了我们临时的住的地方哈，七天酒店。那里呢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因为呢酒店的员工非常的热情，他们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啊，所以说他一下车广州就给他们留下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印记啊。好，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 After more than an hour journey， 这里面用的是 journey 啊，表示说有些长啊，一个小时的开车的时间用的是 journey， I finally got beckon to disembark， beckon B-E-C-K-O-N get beckon 表示说呢得到某个人的指示哈，某个人的指令哈， get beckon， 然后 to do something 呢下车了， get beckon to disembark。 这里面下车啊有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词叫 disembark， D-I-S-E-M-B-A-R-K， embark 这个词呢如果把 DIS 去掉呢表示开始或者上某一个交通工具哈， embark on something 或者说开始某件事情，但是如果说表示结束或者是说呢从某一个交通工具上下来的话呢，会前面加一个前缀呢 disembark， 表示说下车，就等于同学说 get off 哈，从哪哪下来。那么说司机给我们挥手呢说诶您到地儿了， 无意说 I finally got beckoned to disembark and 朝哪哪哪走去 make way to someplace make way to 表示说朝哪哪走去哈，这个词组呢非常的简单，但是呢有些同学不太熟哈 make way to my new home 哈，我的新家 the 7 days in 哈，七天的连锁酒店哈 7 days inFrom where, 啊，从那儿呢，从那个酒店呢 ,permanent expression, what to be made, 在那儿留下了一个 permanent, P-E-R-M-A-N-E-N-T, 永久的哈，长久的意思哈，这个词我们学过 ,permanent impression, what to be made, since the place has a wonderful staff complement, 那儿呢有非常优秀的非常棒的员工哈，他们非常的热情哈 ,staff complement,Who were to make my stay in Guangzhou memorable, 哈，因为他们哈，因为他们的服务让我在广州的这一段时间呢非常非常的 memorable, M-E-M-O-R-A-B-L-E,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这里面我们学到了一些词，特别呢适合大家去旅游的时候呢用的词，比如说像 impression, 一个印象，如果说我们说永久的印象呢叫 permanent impression, 以及呢一个地方给您留下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呢叫做一个地方一个人非常的 memorable 啊，所以说同学们积累一下这些词，为以后呢比如说去写一些游记呢啊，打下非常好的一个词汇的基础。那么在酒店休息了一夜之后呢，第二天我们迫不及待地走向广州的大街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去瞧一瞧。同时啊，我们发现呢广州啊当地的人呢非常有进取心哈，尽量的想办法呢去寻找生意机会哈，多赚些钱哈，那表示广州的人啊特别特别的踏实，特别特别的敬业哈，他们呢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商业的机会。After taking some overnight rest, a hotel, take rest, 表示说休息 ,overnight rest, 啊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之后呢 ,walk the following days in the street of Guangzhou,在广州哈，在街上哈行走的话呢 ，could reveal 哈，这里面又出现了 reveal， 表示说揭示出来哈，展示出了 that the people are very enterprising。这里面用了一个词的 enterprising， 我们学过 enterprise 表示企业，那么 enterprising 后面加一个 ing 呢，表示说他们这些人非常具有商业的头脑，同时呢非常具有什么商业的想法，同时非常有进取心哈，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好的词，形容一个人哈 enterprising， engaged in one business or the other from one end to another。啊，表示说呢他们呢忙于谈生意，忙于呢自己的事业哈， engaged in 表示忙于 one business or the other from one end to another， 表示从一端到另一端，表示说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这件事情能够完成，表示广州的人特别特别的敬业哈，特别特别的有那种敬业的精神。 In order for them to earn a living 哈，这里面 earn a living它原意呢表示说谋生，这里面呢可以翻译成呢多赚一些钱哈，从中呢获取更大的一些收益哈。那么说后来呢这个作者呢也发现广州这种创业精神呢是他们热情好客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呢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你潜在的客户，因此啊广州人认为良好的言谈举止和融洽的人际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商业手段，所以说呢这个广州人哈非常非常的善谈，同时呢保持哈非常好的一个人际关系。 I discovered that thi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哈，这种商业的哈这种精神，用了 spirit 啊这个词 is the most contributing factors，一个因素了哈，这个 factor 我们学过，前面加上 contributing 表示说能够归结到的哈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contributing 哈，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contributing factor 合到一起呢，一个重要的哈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ir hospitality 表示说热情好客。同学们注意了，不要和这个 hospital 哈医院弄混了。 我们把这个热情好客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也可以翻译成呢，九学校呢开设了一个专业餐饮服务业哈 Hospitality。 Since you are in business, almost everyone is potential customer。 如果说您在做生意的话呢，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你的 potential customer， 潜在的一个客户 POTIENTRAL， 潜在后面加一个 customer 哈，潜在的客户合到一起 potential customer。 And therefore good behavior， 良好的言谈举止 and good relations， 一个融洽的人际关系 are necessary business tools，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商业的手段。所以呢，作者在广州发现了特别有趣的一些现象。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我们刚才所讲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Gliding through the Chinese airspace, higher up in the skies that the plane hovers upon a gigantic and vast piece of land that is home to over a billion peopleWhile smoothly heading towards Guangzhou, China's southern capital, the plane suddenly take a dive and reveal a stretch of land that showcases the Pearl River, a beautiful meandering through a maze of tall buildings, thus giving a magnificent view which seemed to give us an expression of welcome. The experience with China in the sky and China at the airport was done.And it was now time for me to discover Guangzhou and China I had come to see. After more than an hour journey, I finally got beckoned to disembark and made way to my new temporary home, the Seven Days Inn, from where permanent impressions were to be made since the place has a wonderful staff complement who were to make my stay in Guangzhou memorable. After taking some overnight rest at the hotel,walked the following day in street of Guangzhou, could reveal that people are very enterprising, engaged in one business or the other from one end to another in order for them to earn a living. I discovered that thi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he most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ir hospitality, since when you are in business, almost everyone is a potential customer, and therefore a good behavior and good relations are necessary.Business tools。 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佩奇一家去野营，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we have another Peppa Pig story.Do you want to know what she gets up to? Well, she's going on a camping trip. I love camping. How about you? Have you ever been camping before? So, let's start our story, shall we?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Peppa Goes Camping. Ding, ding! Today, Peppa and George are very excited. They are going on holiday.Daddy Pig has a surprise. Honk, honk. It's a camper van, grunts Daddy Pig. Wow, gasp Peppa and George. Ah, so have a look at the picture. Daddy Pig is driving a camper van. Who can tell me what colour is the camper van? The camper van is yellow. Very good. Ding, ding.We're going on holiday, sings Peppa. We're going on holiday in our camper van. says Daddy Pig, looking at the map. Daddy Pig, cries Mummy Pig. Are we lost? Well, begins Daddy Pig. Yes. Uh-oh, Daddy Pig has got them lost again. Ding, ding.Grandad Dog and Danny Dog arrive. Hello, calls out Peppa. We're lost. Lost? Asks Grandad Dog, confused. Is your sat-nav broken? Peppa, George, Mummy and Daddy Pig don't know what a sat-nav is. Do any of you know what is a sat-nav? Let's turn the page and find out. Ding, ding. Sat-nav is a computer that helps you find your way, explains Grandad Dog. Welcome to the car of the future, bleeps the sat-nav. Can you tell us where to go? Asks Peppa. Go straight on, replies the sat-nav. Ooh, so the sat-nav is very clever. It helps you to find where you're going, even if you feel lost. I like the sat-nav. Ding, ding. Daddy Pig thanks Grandad Dog, and the family continue on their way. We're going on holiday, sings Peppa. We're going on holiday in our camper van. Suddenly, the camper van is low on oil. But Daddy Pig can't find the engine. Oh dear, Daddy Pig. Ding, ding. Mummy Sheep and Susie Sheep arrive in their car. Hello, Susie, cries Peppa. We've lost our engine. Lost your engine? Replies Mummy Sheep. I don't know a thing about engines, she says, but I'll have a look. So where do you think the engine is? Is it in the front of the camper van? Ding, ding. There's the engine. Look, it is at the back of the camper van. I'm probably wrong, but this looks like an engine, says Mummy Sheep, lifting the boot. Well spotted, Mummy Sheep, gasps Daddy Pig, pouring oil into the engine. Glug, glug, glug. Daddy Pig thanks Mummy Sheep, and the family are off again. Okay, so the back of the car is called the boot of the car. In America, people call it the car trunk. So you can say either trunk or boot. Ding, ding. Are we nearly there yet? Asks Peppa, sighing. Just up the next hill, says the sat-nav. When they get to the top of the steep hill, the sat-nav says, You have reached your destination. Hooray! Everyone cheers. Ding, ding. Time for bed, says Mummy Pig. But where will we sleep? Asks Peppa. Mummy Pig and I will sleep here, says Daddy Pig, pressing a button. Ta-da! A lovely bed appears. And you two will sleep upstairs, says Mummy Pig, pressing another button. R-click! Wow, I think the camper van looks really beautiful. Ding, ding. Suddenly, the camper van roof lifts up and a bunk bed appears. Daddy Pig tucks Peppa and George into bed. The camper van is just like our little house, says Peppa. Good night, everyone, says the sat-nav. Sleep well. Ding, ding. Oh, that's the end of our story today. What do you think? Did camping look like fun? Even though Daddy and Mummy Pig got lost and they couldn't find the engine, luckily they still made it to the campsite, and I expect they had a really great time. Ding, ding.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Goodbye. 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皮特老师想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Don't say a word. Papa's gonna buy you a mockingbird. And if that mockingbird won't sing, Papa's gonna buy you a diamond ring. If that diamond ring turns brass, Mama's gonna buy you a looking glass. And if that looking glass gets broke, Mama's gonna buy you a billy goat. And if that billy goat runs away,